我要过这个 啊， 就是这个买卖。 买卖怎么回事？ 买卖啊，反是啊，沾溜就走。 哎，赚钱就得。 哎，赚钱就得。 这一块布赚个三百两万。 哎，那算行了。 那 阵擀庙会最多。 哎， 我吆喝吆喝， 哎， 到嘴二十多年。 哎， 我要这个白的。 白布。 白的怎么白？ 是啊。 啊，我要您听听啊。 来来来，听着声音啊。 哎，吆喝着买，哎路吧。 对。 吆喝着买了吧， 啊， 吆喝着买了吧， 哎， 吆喝着买了吧，这是本事白呀， 哎，白的， 咱们怎么白呀？ 是啊， 为什么那么白呀？ 太白了， 咱们怎么白呀？ 嗯， 为什么那么白呀？ 我知道怎么弄白呀，你他妈晒吆喝呀？ 不是大五福啊， 哎， 也不是双龙珠， 哎， 这本是上海的漂肥大户啊， 漂白 啊，气死赵子龙啊， 对， 是不让小罗成啊， 哦， 虽见过小马超啊，压在雪白袍啊，那气死头上雪， 哦， 是不让二路双压在头号的杨北面儿啊， 太白了， 买了您家去 啊， 啊，封被单子你左背里去吧， 对， 是金喜金山呀， 啊， 是金富金带呀，是金拉金拽呀， 对， 他金灯又金踹呀， 怎么了这是？ 这被窝里有臭臭。挺好的被窝，你不盖，你踹它干嘛呀？这十年八年也盖不坏呀，啊，不提这种白呀， 哎， 这单提这种啊厚， 哎， 啊咱们厚啊， 对， 是刮风不回头啊， 嗯， 啊下雨不回漏啊， 嗯， 是钢针扎不动啊， 对， 是锥子锥不透啊， 嗯， 是多快的剪子也绞不动啊， 这是布， 这是铁片，这是 铁片。铁片做不了啊， 那成衣布做不了就送给铁工厂， 对， 拿扎刀砸， 哎， 拿铆钉铆， 对， 拿电焊焊， 嗯， 做好穿出来又肥又大， 瓦罐， 锅炉， 锅炉，有穿锅炉吗？这跑 是有穿白马褂在马路溜达，咱们那看看。 对，白的不能做马褂， 这是白的， 哎， 白的过去吆喝青的， 青的， 青的不吆喝青， 哦， 吆喝黑。 黑的 滔滔不断二百来句， 哎， 这回你给我站着， 我给站站， 有这么几句话， 谁说啊？ 你说， 我说啊， 刘本儿， 刘本儿， 乔壮， 乔壮， 别让了， 别让了， 赔了， 赔了， 行吗？这几句话， 这都是我的话。 对了， 成 啊， 你甭管了， 这回啊，哎，我 刘本儿，乔壮， 哎，对， 别让了，赔了， 我这化好妆，看这个扇子不叫扇子， 这什么？ 这是尺啊， 钉子量布 啊，不量，就是样子货。 哦，反样 啊，样子货。 哎， 这回你给我站着点儿。 哎， 啊，如同这边有个人。 对， 注意这几句。 哦， 啊， 刘本， 刘本， 乔转， 乔转， 别让了， 哎， 赔了， 行， 行了，你甭， 就这意思了啊。 这就得交火了。 啊，嘿，摔这布头，对领大家的眼光。 哦。 啊， 被大家的眼神都领到布上 了。哎，对了， 就您注意这布， 就这布头一摔 啊， 起码少穿俩月。 怎么了？ 满摔劈了肉皮儿。啊， 对了，来。 哎，吆喝着买了吧？ 啊， 哎，不要那一桩，哎，又来这一桩了。这个桩桩 也别让了，赔了。 我倒霉就倒你这几句，哪块哪块就刘本乔转了，我这价钱还没出来了， 哦，还没到时候了， 到价钱处理你再说呀， 到了价钱， 我让价钱了， 这万良老师让的， 哎， 我再说刘本乔转， 对了， 我知道， 哎， 我叫你沉住了气， 好嘞， 啊。好好卖点力气， 哎，吆喝着买，哎，六八， 哎， 他不要那一桩， 嗯， 哎，又来这一桩了，这个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哎， 他不要那一块儿， 嗯， 哎，又来这一块儿啊，他不要那一点儿， 哎， 又来这一点儿，那瞧着这个布啊，你看个什么色儿？是没有包痕，没有褶，是没有窟窿眼儿，啊，那是本事。 二班呀， 嗯 啊，这是一种青啊， 青 这本是上海青丹诗灵不玩搭，那质地多么匀呐、 啊，哎 啊，质地多么细， 嗯 啊，质地多么好， 哎 啊，质地多么密， 嗯， 啊，不提这种青啊， 啊， 要单提这种黑呀、啊， 说、 啊、怎么这么黑呀、 啊啊？ 是黑中透着亮，啊，亮中透着黑，它是黑又亮啊， 对 啊，黑的像张飞呀、 啊， 是黑的像李逵呀，这唐朝的黑影的呀，啊，你说黑不黑呀？ 黑呀、 啊，啊，那还没他黑呀、啊，啊， 压 在燕雄罩啊， 啊， 郭梅子他每回是没有他累黑了这个包公子，扎马花是黑了村儿啊，啊，你说黑不黑呀、啊？ 黑， 你说黑不黑呀、啊？啊，那还没他黑呀、啊，压在青丝发 啊， 好像胭脂梅呀，这火车一冒烟啊，啊，下了卖瓜子儿的嘛，撒了一大堆呀、 啊。 啊，你说黑不黑呀、 啊？ 啊，那还没他黑呀、 啊？啊， 压在疙瘩颤呐、 啊， 啊，好像老煤灰呀、啊。你说黑不黑呀、啊？那还没他黑呀、 啊？ 啊，东山送过炭， 哎， 西山采过煤呀、啊。 哎， 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啊。他是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呀。哎，你说黑不黑呀、 啊？ 他那还没他黑呀、啊？净、 啊、 说黑的也说不清的，这黑的买不上是白的价儿的。 哎， 要不提这种黑呀、 啊， 要单提这种货 啊,、哎、 啊，要买这种布啊， 是 啊，不往远处说呀，啊，要往远处说，他还得坐火车，是花上几块多呀， 啊， 就在天津卫呀、 啊， 啊，你要不知道，咱去上一个校啊，够分检车道是买上一张票啊，坐车等一绕啊，来得观音号啊，叮啷当啷，拐弯抹角来到了， 到哪？ 来到北道关呐、 啊， 啊，下了摩电车呀， 怎么样？ 啊，到了故意街呀、 哎， 啊，一进西头啊， 啊， 简直往里走啊， 哦、 啊，路南头一家人那就蹲青龙啊，在边里边走啊，紧张跟关东都花都好啊，啊，再往东边走啊， 哎， 瑞福香啊，瑞林香啊，陈了鸡的宝鸡呀、啊，还有一家二十钱香一根的、 啊， 到底哪块买呀？ 啊， 站在柜台外呀、啊， 说 是点子名字叫啊， 哎、 是点子样的挑啊， 说 大洋也得五毛六啊， 五毛六一串， 啊、没有五毛六。 啊、 你买不到我怎么宽的怎么厚啊，怎么晕的怎么细啊，怎么宽的怎么里呀，他那位先生说 啊， 价钱买的大、 哎、 啊，你那知不知道是楼上楼下、 哎、 有电灯电话， 是 不容坐车去呀、 啊、 坐在家里就问了家了， 对 啊，朱军你得想 啊， 别忘了点大漆，刻刻大漆点呐 啊， 面大罗里转呐、 啊、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他 我们门脸小、 嗯、 啊，我们挑肥小啊， 哎、 啊，粗的直的，他、 嗯、 不打手工钱呐、啊 哎， 光要本来，我不要砖了、 哎 啊，来到我这摊儿 啊， 要卖五毛六啊，吓破了胆子，不敢这么要啊， 怎么的？ 可怎么回的事儿 啊， 一个样的货、啊，一个样的布啊，一个样的鞋，谁也不买，大道边儿啊，小道沿儿啊，小门沿儿，啊，小字头眼的这个拎不透的碎布花儿啊， 他 来到我这摊儿、 嗯、 啊，多少钱一尺、啊？站稳了脚步。我讨一讨的尺寸，你听清点儿吧。 说， 这叫一大讨啊！ 多少？ 一讨为五尺，两讨为一丈，三讨一丈五啊，足够一丈六啊，算你一丈四啊。 怎么的？ 老大尺寸发过价啊？啊，多少钱一尺？你给一亩八一尺啊？你合一合，你算一算，可是有本没本？ 对， 可是有砖没有砖啊？ 没了， 一尺一亩八，十尺一块八，四十打四毛啊，四把三分二，那叫七毛二，共合是两。两块五毛二啊，二分零二三不要了， 不要了。 肯定给两块五啊。 对了， 啊、心里别打鼓，啊、眼似关宝珠啊。 对， 他心里有算盘呢，搂搂本钱，你喝喝理儿吧。他那位先生说，他买不头大。 对， 你给我包上八，你给我卷上八，你包上你卷上算我要了。 要了 这事要买还不买呀？ 怎么了？ 还有几句放心话呀？ 说 他不买不要紧呐、 啊， 不要不要紧呐、啊，只等拿去瞧我，只等拿去看你家。上线索薄开关推拉，再提这功夫 啊，还有三不怕啊，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烤。怎么洗它不叫晒呀？不叫晒， 哎，出来 漂白， 漂白呀、啊！ 开这不两块五啊，看那位先生说还买过铜耳大，他给我包上发，你给我卷上发，你包上卷上你算我要了，这只要买还不卖呀，他怎么会的事儿，他买的省钱还得让了，这不两块五啊，他涨去一毛钱呢，您给两块四，这不两块四啊，带上两毛钱，您给两块二，这不两块二啊，带上两块钱，您给两块钱，那位先生说买过铜耳大，给我包上发，你给我卷上发，你包上那卷上你算我要了，这只要买还不卖呀，他怎么会的事儿，各位的省钱还得让呢，他把他扔到家，他往外一推他，你少个一个字儿，少个一个蛋儿，少个一个蹦字儿，我不能卖呀，他只付两个钱，我狠了狠了吧，我这么这么吧，那地蹬特蹬，我这鞋开战了啊， 老破 开，您给两块钱砸破了吧，肯定给一块九啊，您给两块八，您给一块七，我只付一块七，哪位还不要啊，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一块三，只付一块三，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一，这一块一，让吃十五分，您给一块钱，这不一块钱，哪位还不要？喊了喊了八，糟了糟了八，让五毛去五毛，那您摆哪里？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严笑如、尹寿山合说的相声片段《卖布头》。《卖布头》这段相声流传下来的录音版本非常多，但是最有影响的恐怕还是要说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版本了。在他们表演的卖布头当中啊，侯宝林提到了老北京最负盛名的八家绸布店，也就是八大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请欣赏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相声片段《卖布头》。 吆喝的花哨。 哦 哦， 是啊， 比如说这块布要三块钱， 三块钱 没人买啊， 怎么样， 落价 啊，万钱落价， 一边拍手一边跺脚 啊， 落几毛推出去让大伙儿瞧， 知道 还没人买， 还买没啊， 拉回来还落价、 哦、还落价， 总没人买总落价， 是啊， 哎， 你听 吗，那吆喝一大套。 哦， 您给当个伙计， 您瞧一瞧， 抻着点， 我给您抻着， 来来来，咱们瞧瞧这个， 来 来 哎哎哎，对，另外那个有带小孩的可抱住了啊， 什么意思？ 不然会给吓着了。 这好嘛，声太大。 哎，这块吆喝斤六八十哦，你不要那么一块儿、啊、 哎， 谁又来这么一块儿？ 怎么样？ 这个块儿的哪块儿就大不相都不一样而大。 快说。 刚才那么一块儿， 哎， 那是德国琴， 德国琴。 哎，吆喝斤样儿一块六八， 是 又来这么一块儿， 哎， 这个块子就叫青玉的上标银，单是哩不味大。 快说。 我这个是哩不， 哎， 要买的腻了家，你就做大官去吧。 是 穿在身上， 哎， 走在街上， 怎么样？ 大伙这么一瞧 啊， 真不知道你了是在哪了贵的大人贵的吧？ 知道 这块布头 怎么样？ 你要做大官， 哎， 又宽又长， 是不？ 你还得搭高跟儿，还得把三楼铺子搭个胖子，这个是礼部， 哎， 要到了大布店，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将他要吧。 没错， 到了北京城啊， 哎， 都讲究八字香，到了瑞福香啊、瑞林香啊、广式香啊、颐和香啊，香一好了嘛，拉包头条，左北套内换的有个钱香意呀。 是， 要到了八字香啊，说您要买一尺啊， 多 少就得一毛八， 哎， 没有一毛八你都买不着吧？什么低吧？什么宽的？什么密的？什么？好的，这么好的， 不错。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哎， 一个样的货， 是 一个样的价， 哎， 一个样的行市，谁也不卖，小不摊儿，水不头儿，拧不宽儿啊。 是，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怎么样？ 中文有功夫， 哎， 听我们吵吵。这村要有点儿啊，一草五尺， 五尺 两草一丈， 一丈怎么连我一起卖的？ 三草一丈五， 哎， 四草两丈 是喽， 两丈一尺，这个大尺量我就算大两丈啊。要到大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那么十尺一块八，不八一十六的就得三块六吧？ 不错，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哎， 说三块六不要， 怎么样？ 把六毛去了他，你个三块大洋就量不着啊？三块钱不要， 哎，怎么样？ 不要不要紧， 哎， 老百的生吃还得让账啊，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是不？ 去一毛，让一毛，你个两块四， 没错。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 六，两块钱。 你要再不要， 还是 不要不要紧 啊？ 什么有小本儿的，我是哪个有小赚儿？我是赔本赚吆喝， 是不？ 小徒弟知道是没打手钱， 哎， 这不两块钱呢、啊， 还是 鸡子蹬啊，嘎子蹬，两块大洋打破了它， 是不？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一块六， 一块六。 去一毛，让一毛，你个一块四， 我 得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一块钱。 一块钱， 这不一块钱， 哎，怎么 样？再去五毛，让五毛， 哎，这白拿去了。 这就是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相声片段《卖布头》。